8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印度尼西亚。印尼棉兰 FM 103.8电台的记者常福给我们传来了相关的报道，介绍了连续遭遇了2次重大自然灾害的印度尼西亚呢，正如何努力地走出天灾的阴霾。同时在灾难面前，他们依然成功地举办了几次国际盛会，一次是亚运会，另一次呢是巴厘岛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相关年会。然后我们还要说一个轻松的话题，在加拿大一家公司允许员工带着自己的宠物来上班，每逢这个宠物日呢，公司里各种宠物相互交流成了有意义的盛会。好，欢迎走入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印度尼西亚。从今年8月到现在，印度尼西亚2个多月的时间里发生了2次重大自然灾害，造成严重伤亡，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全世界多国呢向印度尼西亚送去了紧急的援助。而同时在印度尼西亚，几场大型的国际盛事也是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并且因为他们的成功主办而获得了好评。一次呢是亚运会，还有一次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巴厘岛举行的相关会议。对于印尼的民众来说，这2个月来他们所感到的心灵撞击以及对于国家前途未来的信心都是前所未有的。下面我们就要连线在印尼棉兰 FM 103.8 电台的记者陈长福先生，请他来给我们盘点一下印尼的灾后重建以及国际社会给予印尼的大力支持。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当人们对龙目岛在8月5号发生的里氏7级强烈地震的记忆还没有散去之际，中苏拉威西省的省府帕鲁市又在9月28号发生里氏 7.4 级的地震，并引发海啸和土壤液化。那么这次的地震造成最少2073人罹难，另外有将近1700人受伤，680人失踪。搜救工作已经在本月11号结束。当时发生在帕鲁湾的海啸高达 2.2 米到 11.3 米。俗话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印尼这2次发生的自然灾害获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来自世界8方的援助源源不断进入灾区，包括中国政府也积极向灾区伸出援手。中国红十字会在灾后不久即刻向我国提供了20万美元的紧急现款援助。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也在本地购买了一批灾民急需的生活物资用于赈灾。中国商务部和印尼贸易部也密切沟通，快速地备妥救援物资。据报道，10月9号下午2点多，第一架载满中国政府向中苏拉威西省地震和海啸灾区提供的人道援助物资包机抵达了灾区。根据我国政府的要求，中国政府提供了1200顶帐篷、200台汽油发电机等物资。贵国政府的援助犹如雪中送炭，令灾区民众呢感到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人民的博爱和互助精神。 的确，两次的地震对我国造成了重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但是就在这两次地震发生的同一时间里，我国也连续成功举办了三场大型国际盛会。就在龙目岛地震发生不久，第18届亚运会于8月18号至9月2号在雅加达和巨港隆重登场。这一次的亚运会可以说是我国在遭受地震自然灾害后再度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而且本届亚运会由本来令人质疑变成令人刮目相看的一场亚运会。这是印尼时隔56年再次举办亚运会。起初我国并不被人看好有能力承办亚运会，但是事实证明雅加达亚运会虽然不完美，但也令人惊艳，印尼有能力筹办这样规模的国际赛事。除此之外，印尼在本月6号至13号也在雅加达成功举办第三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值得一提的是，两场亚洲体育盛会同时也见证了一项历史性的事件。我们都知道，韩国和朝鲜运动员都在两次的比赛开幕式中联合进场，我国人民为此感到荣幸，因为这是韩朝两国继平昌冬奥会之后连续两次在我国组成联合参赛队，展现出了朝鲜半岛的和平曙光。关于亚残会，经历八天的紧张激烈的比赛，中国代表队最终拿下了172枚金牌、88枚银牌和59枚铜牌，总计319枚奖牌，再一次登顶金牌榜和奖牌榜。与此同时，我国也在本月8号至14号在巴厘岛成功举办201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年会，吸引来自189个国家或地区以及国际机构的3万多名代表汇聚巴厘岛。据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与世界银行行长金庸就我国圆满成功在巴厘岛承办该届年会表示高度的评价和赞赏。拉加德披露，巴厘岛自三年前开始筹划本届年会，这次年会如同举办一场精彩的宴席，印尼人民的友善啊，令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永记铭心。他也指出，本届年会圆满落幕，令我国在国际社会传媒佳话。尽管印尼目前遭受自然灾害以及受到国际贸易局势的影响，拉加德以印尼语说 IMF adalah sahabat Indonesia，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印尼的朋友，这段记忆永记铭心，他衷心地表示感谢。而世界银行行长金庸和拉加德同样赞赏我国政府的努力，并再度为中苏省及龙目岛地震和海啸的遇难者表示哀悼。金庸强调，世界银行已向印尼政府提供援助，借以推动灾后重建工作加速进行，尽早使灾区经济活动恢复正常。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要把视线转向美国。特朗普上台之前就曾经做出过重要承诺的美墨之间的边境墙，尽管已经过去了近三年了，却没有什么实质的进展。然而边境墙这一地带附近的难民冲击却在一天比一天强烈的上演着。近一段时间，涌入美国的拉美难民数量再创新高，这令美国政府很愤怒也很担忧。总统特朗普就连发了数条的推特，威胁中美洲三国以及墨西哥，宣称呢，很可能会停止对于他们的国家援助，并会部署军队关闭边界。特朗普一直将其强硬打击非法移民和难民作为他国内政策的基石，而眼下呢，正值中期选举之前，特朗普和共和党担忧难民大批涌入会打击其支持率。有分析说，特朗普采取强硬措施削减贸易赤字，但是美国贸易赤字屡创新高，他要求强硬阻止难民进入，但是难民涌入人数也在创新高。 就在上个周末，美国多家媒体都报道了一辆满载着中美洲难民的大篷车，估计有4000人正从墨西哥开往美国。数字显示，美国边境巡逻队在今年的9月份就逮捕了16000多名携带儿童的非法移民，是有史以来人数最多的月份。进入7月，穿越美墨边境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数量上升了 80%。 那么面对着汹涌而来的中美洲难民潮，美国政府有什么办法吗？来听报道。 一支大约4000人的中美洲移民大军步行约4500公里，目前已抵达危地马拉与墨西哥边境。他们的最终目的地很明确，美国。然而迎接他们的却是一道大门和戒备森严的警力。在移民大军跨越萨尔瓦多危地马拉边境，距离美国南部还有1600公里之时，特朗普的怒火就开始了。特朗普在推特上指责称，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领导人没有想办法阻止移民甚至罪犯通过墨西哥进入美国，并威胁到若三国不能阻止非法移民，美国将切断对这三个国家的经济援助。美国政府自2014年以来累计向这三个国家提供26亿美元的援助，2019财年还计划向洪都拉斯援助6570万美元。近日，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最好原路返回，他们不能进入我们的国家。移民大军中一位22岁的萨尔瓦多青年称，这是他第三次试图穿越边境前往美国，他的梦想就是在洛杉矶找一份建筑工作。 大批中美洲难民源源不断地希望能够通过墨西哥进入美国境内。那么中美洲三国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会在近几年难民集中外流呢？据美国媒体报道，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眼下都成为了全球最贫穷的国家，谋杀率排名在世界最高的前5当中。由于国内的政局动荡，国家治安空前陷入危机当中。联合国2015年报告称，洪都拉斯每年平均10万人中有 63.75 人死于谋杀，每天约20人死于暴力。在经历了2017年一场有争议的选举之后，洪都拉斯国内局势进一步动荡，暴力、毒品、黑帮等犯罪活动更加猖獗。数字显示，2017年有60多万人离开了洪都拉斯，成为难民涌入北美。就在上个星期五，就连洪都拉斯的前国会议员巴托洛也通过媒体表示，他本人也会加入一个200人的难民大篷车前往美国避难。洪都拉斯议员迪克逊说，我们不是非法移民，而是难民，只是想逃离洪都拉斯的治安噩梦。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继续向南，从中美洲转向南美洲。进入2018年，南美多国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等陷入了更深的经济困局当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月21号发布了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报告说阿根廷经济比预期想象的要更加严重，以及巴西的经济放缓都会对今明两年拉美经济表现构成压力。国际金融环境正在拉伤拉美经济，在新兴市场当中，今年拉美几国的表现是最疲软的，而阿根廷的表现呢，也会给这个地区的经济再拖后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阿根廷今明两年的经济将分别下滑 2.6% 和 1.6%， 这比阿根廷官方预测的要更差。而阿根廷经济面对的不利因素包括了农业产量的干旱、腐败丑闻、借贷成本的上升，以及该国的金融稳定计划是不是能够成功，还存在很大不确定性。而这个计划呢，则是阿根廷希望能够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救助必须达成的条件。好，来听报道。 爱德华多从事出租司机的工作多年，这份工作也是他一家五口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是一向不错的收入在今年却使他的生活压力不断增大。 2015-2016 facturamos un promedio de 2,000-2,100 pesos argentinos por día, ¿no? Hoy estamos facturando el mismo importe, un 40%. 根据最新的数据统计，阿根廷人的实际工资在2018年前七个月平均下降6.3%。而从五月份阿根廷比索汇率出现大幅震荡之后，每个月的通货膨胀率仍在不断上升。为应对当前的严峻形势，阿根廷政府自五月开始，除了采取缩减预算开支、调高出口税、上调基准利率等措施外，在九月还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增加71亿美元信贷协议。虽然贷款协议伴随着严格的条件限制，但是阿根廷总统马克里乐观地表示，新的贷款协议表明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阿根廷的支持，并且能够扫除国际市场对阿根廷的疑虑。虽然困难重重，汇率波动大，但是阿根廷的大多数专家还是对马克里政府保持信心，也认为不会重演2001年经济危机的混乱甚至崩盘的情况。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呢也说点轻松的消息。眼下全球气候变暖困扰着多国，人们都在寻求减排减放的方式。最近英国的科学家就宣布，他们研发了一种新型的复合建筑材料，而材料中有很多蔬菜的成分，就包括了胡萝卜。那么胡萝卜在建筑材料中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呢？好，来听介绍。 水泥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建筑材料，它与其他材料混合后形成混凝土，可用于各种基础设施的建设，但它也是大气中二氧化碳的重要来源。据国际能源署的估计，仅水泥行业的碳排放量就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7%左右，这使水泥行业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单一碳排放大户，仅次于钢铁行业。目前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的研究人员正在与一家环保材料公司合作，将深根系蔬菜，比如说胡萝卜的纤维、纳米片加入混凝土中。实验结果发现，通过加入从食品工业中提取的废弃蔬菜中的纳米片，可以让混凝土的强度明显增加，而且微观结构密度上也有着很大的提升。这意味着新型复合材料有着更强的抗腐蚀性，而且使用复合材料还减少了水泥的用量，也就减少了水泥生产带来的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 Our preliminary results show that adding about half a kilogram of carat nanomaterial will reduce about 10 kilograms of cement per one cubic concrete。 这种用胡萝卜或甜菜等蔬菜纤维制成的新型复合材料，在结构和环保方面远优于目前市面上销售的水泥，并且价格要低很多。目前英国这项为期2年的环保建材研究项目已从欧盟的地平线2020计划中获得近20万英镑的支持。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都市人养宠物，很多程度上呢，是因为一种情感的需求。对于很多工薪一族来说，每天早晨要跟宠物告别，出门工作一天，让宠物独自留在家里，心里也是挺牵挂的。有没有可能带着宠物去上班呢？最近在国内有一个关于宠物的手机 APP 软件，这家软件的公司就宣布呢，他们是允许员工带着宠物来公司上班的。 同时还在其官网上挂出了不少员工带着自己的宠物工作的场景。照片刊出之后，招来了不少宠物友们的羡慕嫉妒恨，更有甚者说，我要去这公司工作，给我留一个铲屎的活好吗？公司的负责人说呢，作为一家宠物服务的公司，他们让员工带宠物来上班，营造一个轻松的工作环境，让员工跟宠物有更多接触，对各种宠物有着深入的了解，便于他们更加出色地完成工作。不过呢，他也解释说，并不是每天都可以带宠物来上班的，公司呢有一个宠物日，在这一天员工们可以带宠物来上班。另外，因为他们是一家宠物服务的主题公司，所以呢有这样的特殊规定，别的公司不一定效仿。这位负责人的一番解释呢，恰好与加拿大一家公司不谋而合。在加拿大，近来也出现了允许员工带着自己的宠物来工作的场景。好，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方华对此的介绍。 过劳、工作压力过大是现代社会办公室工作人员抱怨的一个主要问题。加拿大卡尔加里市一些公司推出了准许员工带宠物狗到办公室上班的政策，这似乎起到了让员工们放松、减少压力、提高工作效率的作用。 Someone's shaking their head at me. 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了卡尔加里市高科技公司 Benevity 在十年前创立时就开始实行雇员可以带宠物狗和宠物猫上班的政策所带来的积极效果。 I would say it does, yeah, and it makes everybody happy. And I think if you're happy, you're productive, right? Right. So, yeah. This is a good day for her.Do you find, like, overall, people here are maybe happier than people in other software companies? Yeah, I see it on people who get off the elevator earlier than coming up to our floor, and they all wish they were getting off on our floor for sure. 在 Benevity 公司，每天都会有7-10条宠物狗被其主人带到办公室来。主人在办公室工作时，或者让宠物狗在自己的脚下睡觉。或者逗着自己的宠物狗玩，或者让宠物狗们一起追逐戏耍。 Benevity 公司人事部经理安吉说，狗狗们给那些紧张工作的雇员们带来了松弛和欢声笑语。 Benevity 公司雇员 Jody 每个星期2天把自己的牧羊犬带到办公室来，他说自己的狗狗很安静，就喜欢卧在他的办公桌下，像天使一样陪伴着他。不过，推行员工带宠物狗上班的政策实行起来并不简单，需要认真的组织，还要考虑到健康和卫生因素。卡尔加里一位中小企业人力资源事务咨询师 Wendy 指出，虽然准许员工带宠物狗上班的政策会产生积极的结果，但如果考虑不周也会产生问题。比如，虽然被准许带到办公室的宠物狗应该是表现温顺的狗狗，但宠物狗的主人恐怕都会认为自己的狗是温顺的。宠物狗是否温顺应该由谁来判定就是一个问题。卡尔加里 Rogers Insurance 保险公司在这方面就做出了明确规定，虽然员工可以带宠物狗上班，但有3种狗除外。这3种被认为不温顺的狗是罗威纳犬、藏獒和斗牛犬。另外一个问题是宠物猫狗会带来的过敏问题。猫狗的毛屑会引起一些人的过敏，轻则打喷嚏和眼睛红肿，重则引起哮喘病发作。医学专家们指出，因宠物过敏而引发的哮喘病发作可能带来危险后果，必须综合考虑让雇员带宠物狗上班的好处和会带来的健康问题。特别是在带宠物狗上班是否真有好处的问题还没有定论的情况下，就更应该谨慎从事。发表在国际环境研究和公共健康学报上的一篇研究报告指出，虽然准许员工带宠物狗上班的政策会有助于提高员工的出勤率、士气和工作效率，但这只是初步研究得出的结果。公司企业在决定采取准许员工带宠物狗上班的政策前，应该全面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和问题。卡尔加里罗杰斯保险公司为了避免宠物狗会带来的雇员过敏问题，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留学时间，我是您的朋友瑞丽。今天节目中呢，我们是请到的是来自英国的西英格兰大学王新月女士，欢迎您。 你好主持人瑞丽，你好。 也是西英格兰大学的高级区域发展主管，从事英国教育行业呢也有十多年的这样的时间了哈，所以经验也是非常的丰富。西英格兰大学呢，新月来跟我们大概讲一下哈，它的一些办学特色和它所处的这个位置啊，概况。 好的， 简要一下。 好的。西英格兰大学呢，它是在英格兰的西南部，英国最大的城市，布里斯托这个城市，距离首都呢，伦敦呢，其实车程只有90分钟。那其实新英格兰大学它的规模上而言的话，应该是英国第六大规模的一所大学了。英国的大学呢，它的这些个教学楼是散落在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里面。但新英格兰它为什么说规模大呢？它有三个校区，其中它的主校区，franchise 校区，它是有自己的一个校园的。而且呢，我想特别想提到的是，我们这个 franchise 校区呢，它也是英国的四大创业校区之一，四大创业园，在英国有四大，我们是其中之一 啊。就是它的这个教学同时结合着它的 创业，对，所以新英格兰它的一个跟其他大学的一个区别是，它非常注重以学生的这种实践为导向的课程，以这个为著称的。包括我们很知名的校友梁振英，是第四届的香港特首，他和他的妻子都是新英格兰大学毕业的。对，其实有很多的名人啊，是我们这个学校毕业的，包括贝尔，之前很出名的一档野外生存的节目，贝爷嘛，大家说的，他也是新英格兰大学的校友。还有前首相夫人，也是卡梅隆夫人，也是新英格兰大学毕业的。所以新英格兰大学它有很多的这种杰出的人才。 您刚才提到的整个的规模是在英国是排第六这样大的一个，算是一个很大的学校， 很大的大学了。 同时它的历史呢也是比较悠久的嘛。 对，它的历史很悠久，到现在为止差不多近400年，它历史可以追溯到1595年。最开始的时候它的前身是布里斯托理工学院。发展到现在成为一所综合性的很现代化的大学了。 刚才您提到说西英格兰大学培养出了很多杰出的校友哈，那我们的整个的特色，比如说它会适应于哪些学生，哪些人会比较倾向于选择我们学校，优势哈，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好的。其实在我们中国同学而言呢，我们申请最多的课程是商科。其实新英格兰的话，我们在商科里面比较有名的专业是我们的会计和金融这类的课程。那为什么说它有名呢？我们有这个世界比较领先的设备，我们有彭博实验室，模拟数据，它这里面的数据就是英国现金这个银行啊金融机构在使用的数据，所以我们给我们提供我们的学生提供这种实时的数据，学生他可以，我们希望我们学生在学课当中不是纸上的，像我们可能很多只是纸上谈兵，我们真的是有带实践 的， 就是他的整个教学过程中所 用到的 就是现实中的 这些数据。所以我们的学生呢，举一个例子啊，我们之前有一个校友，他托尼，他是中国同学嘛，他毕业了，就是读我们的会计和金融这个专业，也是获得 ACCA 认证的。然后他毕业了之后呢，在我们学校的这个就业平台上找到了皇家银行作为实习，英国皇家银行实习了一年。 就是说他的学习过程和他的和实习是 紧密联系的。 对， 给您说一个数据分享一下哈。我们在1716年到17年，我们提供了9200个职位，就 9200个名额是实习实践，其中包括带薪。我们是英国最大的带薪计划之一，这个大学。 就是说咱们学校本身也提供这个 对 实习实践的机会。 对，我们提供的，这要说到就是我们其实是给我们的学生9200个实习的机会，这个带薪实习的计划呢是英国最大的这个带薪实习计划之一。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这个又同时联系到我们学校的一个特色，就是我们有一个就业平台叫 GrandLink UK， 它呢有点相当于我们国内的前程无忧这样的一个就业平台，但这个就业平台是新英格兰大学它自己的，就是说它的开发设计建立呢都是新英格兰大学自己的。我们建立了这个网站，招聘的网站。那我们的学生呢，他可以在校的学生利用我们这个网站可以上传他的这个简历的。这个网站上呢会同时实时发布这个有1000家企业和机构和我们是联系的，他会发布这个职位的，然后我们学生可以申请。对，这个是在英国是全英国第一家。唯一的一家有自己的就业网站的一所大学，这是他，包括我们中国的同学和家长，他很重视学成所学有所成。那我们接下来一步就是要就业了，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您刚才提到的9600多个这样的岗位，是不是就可以满足学校里边基本上所有毕业生的一个实习需求呢？ 是 差不多。 对，也不敢说，因为我们在校生是29000人，差不多。 这么多。 对，很大规模的一所大学嘛。我们专门对这个国际学生，我们有一个国际人才计划。那我们学生呢专门聘请了一个中国的老师，然后给我们的同学提供这样的机会。那又说到我们又有一个同学哈，就是去年毕业的一个同学，他叫唐香娜，然后呢他是在这个生物医学类的课程的，他在大三的时候利用暑假，然后通过我们这个平台计划平台，然后得到了这个四川大学华西学院这是科研的一个实习的一个机会，所以他很开心当时，然后接受了我们就是一个作为我们一个优秀的校友嘛，然后接受采访了。所以就是很多的同学他可以是受益于我们这个就业的这个网站的。 其实我们英国的很多学校里对于他的课程的设置也会和将来的这个一线的实践和工作以此来作为一个课程设置的一个。 没错没错，您说的太对了。瑞丽您还挺了解的。我们是这样，其实大学的话它现在是有500多门近600门本科课程和研究生课程，但我们有接近1/5105个课程都是业内认证的，比如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 ACCA 或者说我们人力资源特许认证，这些课程都是业内的这种专门的资格认证的。而且我们和1000家企业和机构有一个特别紧密的联系，我们的课程他们也是参与到我们的课程设置里面的，所以我们这个课程呢才特别具有这种实践性。我们让学生学完了之后，我们有一个口号，就是说我们给学生提供一个真实的世界嘛，这样的。 那所设立的一些比较特色的课程，除了刚才您介绍到的像金融类的，还有什么比较重磅的一些专业哈？ 那就是我们比较有名的一些课程。其实新格兰大学呢，也是英国当地学生就是受欢迎的一所大学了。这所大学就是中国学生相对而言会少一些，有很多85%以上都是本地的学生，英国本土的学生。那我们比较有名的是比如我们的教育学，我们的电影制作、建筑、艺术设计这些课程，建筑啊城乡规划这些都是很有就是当地很有名的一些课程了。 其实如果大家想了解更详细的关于咱们的课程设置和一些专业，也可以到咱们的什么官网上去查吗？ 对，我们有官网，我们的官网是www.uwd.ac.uk， 这是我们的英文的官网。然后我们有中文网站。 如果我们搜索一下应该能搜到。 对，可以搜到中文网站。就是搜新英格兰大学就可以搜到。 刚才这部分呢我们可能更详细的了解了我们的课程的设置，还有比如说我们通过自己的一些就业平台的设置来为大家提供的一些就业和实习的机会哈，可见就是说在学校毕业之后，学校对于 学术的培养以及后边的就业都是这种一条龙的， 对，没错， 这个体系下来的啊。 对，学生在毕业三年之内都可以利用我们的这个就业服务平台的。 嗯 嗯，其实我还是想说一下，嗯，其实我们这个就业平台不光是针对学生， 嗯， 我们也针对企业，我们也和中国的一些个企业欢迎他们，然后运用我们这个招聘的网站来招聘他们满意的人才。这样， 嗯，那咱们跟国内，嗯，中国国内的这个企业的合作程度有多深呢？ 我们现在我们的校长会亲自来中国， 嗯， 然后我们是根据我们邀请了很多的这种知名的企业，我们会有一个座谈会，然后希望把我们的优秀的校友和我们国内知名的企业有一个桥梁， 嗯， 比如说我们比较知名的有微软，其实，嗯，包括在这个城市，微软的总部其实在普里斯托，然后包括空客集团， 嗯， 我们和这些企业，包括英国的 BBC， 我们都有很好的一个 互动 合作这样的， 嗯嗯。 对，其实我还想说，比如说到我们的艺术设计， 嗯， 我们和当地的阿德曼工作室是有一个紧密的联系的， 嗯。 我说到阿德曼，大家可能不知道，但一说到小杨肖恩， 嗯， 大家就都很， 小杨肖恩， 对对对，没错，大家都很熟悉， 嗯。 然后呢，我们的毕业生其实也是参与到这个小杨肖恩的设计里面了， 嗯， 包括学到艺术设计的学生，他也可以得到这个工作室的人员的一个专业的指导，最后毕业时候他们设计的这个产品最后就会直接用于投产。 北京外语广播联合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隆重推出英国高校巡礼系列访谈，带您走进七所英国高校，10月19号起连续7天，每晚8:30与您相约 FM92.3 AM774，敬请关注。另外呢，我们说到这个所在的城市啊，西英格兰大学是在布里斯托这个城市。那我们作为中国的同学啊，如果选择我们学校过去就读的话哈，嗯，到当地之后的对于当地的这种气候的适应啊，或者说当地这个生活的适应呢，情况怎么样呢？ 好的，我介绍一下这个城市吧。 嗯， 这个布里斯托呢，它是从2015年就开始， 嗯， 连续了3年被英国这个《泰晤士报》评为英国最宜居的城市了， 嗯， 所以这样其实我们的家长可能会第一考虑的一个安全问题， 嗯， 这个城市最宜居，首先它是很安全的，而且它是欧洲的绿色城市之一嘛， 嗯， 很环保。温度的话呢，一年的话就是不像我们的冬天那么冷，比较是这种春秋的这个温度，10几度到20度的这样温度时间会比较长， 哦， 对。嗯，而且呢它像是那种海洋性气候，我感觉它是一个港口， 嗯， 算是一个旅游城市吧这样的。我说到热气球节，它是最知名的， 嗯， 每年的8月中旬就是有这个国际热气球节。 嗯， 一个很友好的一个城市，然后很安全，然后又是一个特别多元化的一个城市，它有自己的国际机场，然后又有这种大型的火车站，它到这个英国的其他城市， 嗯， 还有欧洲的其他地区都非常方便。 嗯， 这样的话呢，每年的话它有很多的这种政治峰会啊，音乐节，国际的这种文化在里面。 嗯，除了学校里所学之外， 对， 我觉得可能它整个带给同学们的这种收获，就是来自于整个城市的这种文化氛围。我有点想到像北京可能会类似的哈， 嗯， 会有很多的活动啊，或者很多的这种文化交流啊， 嗯， 就是让同学们会有很多来自于课堂之外的收获。 对，没错， 嗯， 它的确是，比如说大家知道其实我们这个城市呢，像劳斯莱斯、空客集团，然后英特尔的总部都在这个城市里面， 嗯， 所以我们很容易的就能邀请到这些个大的知名企业的这些个 CEO， 嗯， 或作为我们的客座教授，然后来到我们的大课堂里面， 哦，很重磅的， 对，这个很棒的， 嗯， 对， 嗯， 然后其实除此之外，包括生活里面，这个城市呢就很多元化嘛，有很多的这种免费的博物馆。对，然后它还有这种三位一体的这种展览馆 ，IMAX 的电影院这样的，对，非常的丰富，包括有布里斯托皇家剧院。 嗯 嗯， 整个的这个生活环境，应该是同学们 非常 到了应该会比较适应的。 对，包括其实它的一个生活费用也是相对于其他的， 嗯， 相对于我们的这个首都，肯定会是要经济很多了。 嗯， 对。 对，其实说到这里，我们还会想啊、如果是对于中国同学来说，咱们学校有没有一些针对国际生的，或者是说针对中国同学的这种奖学金啊？ 对，当然有的，当然有的。我们最高的额度可以提供半奖，我们的学费是13英镑，那半奖相当于6500英镑了。对，然后其实有很多的奖项，有这种优秀学生的奖学金，就要根据学生的他的这个学术的背景，然后我们来提供相应的奖学金了。初次有半奖，然后我们可能还会设置有25%的这种学费的这种减免，或者是少量的1000镑或者是2000镑这样的奖学金。对，当然如果同学感兴趣的话呢，欢迎也咨询我们。对， 就是咱们中国同学在我们学校里边就读的大概有多少总人数？ 中国人的话呢，其实我说一个大概吧，29000人。国际学生的话，其实占的很少的10%。中国同学也就是几百人，对，数百人这样的一个。 但是现在看来，学校很重视像中国的这个留学生的， 对，我们很重视，没错没错， 敞开大门， 对， 敞开怀抱，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今年的话，从去年开始，我们的一个给学生的一个服务就是360度的一个服务。我们从对这个解释就是说，同学拿到了我们学校的这个签证了，我们就开始给学生在中国做行前指导 啊， 然后会给同学提供一个我们讲一个 surprise 的一个小礼包，然后呢，学生到了英国之后给他免费的这种接机，然后我们把宿舍，我们其实是会保证我们的学生，国际学生第一年所有的学生都有一个宿舍的，保证他们的宿舍住在学校里面。宿舍的话呢，又是在校园里面，我们步行几分钟就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教室了，很安全很方便的。对， 让同学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对， 比如说在这一年当中很好的去过渡， 对， 去适应整个的环境，哪怕后边我们再出去租房子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就已经心里比较有底了。 对，没错，是给他们一个迎新周，其实就是希望是他们到了英国的另外一个家。 这个是360度全方位的一个服务， 这是刚开始。然后我们最主要的是我们中国同学可能到英国的话有一个语言的一个障碍，其实无论我们中国同学在国内的话，比如说我们的英语多么的好，但到了那边都需要适应，所以我们会给学生达到要求的学生提供一个2周的一个免费的语言课，对，提前过去适应一下环境。 另外刚才有一点我感觉没有说得很透，就是比如说我们作为家长来说会特别关注，总体上算来，比如说我们一个中国学生的到这边学习留学环境当中，他的这个经济的消费哈，大概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大概的是，我们的学 比伦敦是便宜。 对，我们是这样，就是我们的生活费呢，其实一年是9000多镑，人民币和英镑的一个汇率差不多是8.9，就算九，这样来算的话，其实是8-9万块钱。对。我经常就是跟同学讲，我说如果正常的消费的话，你10万块钱的一个生活费是没有问题的，包括你可以去周边的比较有名的城市啊，巴斯啊，然后卡迪夫这些城市去旅游一下，所以生活费其实都是不到10万的，但是10万的话呢，就是会比较舒适，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学费13英镑，一年下来就是20来万吧，就已经是一年学费加生活费整体下来了，就是这样的。 再加上另外还可能会有一些奖学金，或者是其他的 这些减免的话， 等等， 对，这就更好了。包括我们有这种人才计划，学生还可以在那边真正的去，比如说一个带薪的一个打工的一个机会，对，他可以又是自己不光是有一些零用钱吧，这样的一个 cover， 更好的是一个体验当地的这种工作呀、生活呀、文化这样的，真正可以和当地的人有一个交流，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咱们学校比较特色的或者比较优质的一些课程和专业，您可以再给我们详细的多讲几句。 好的好的。我们的新格兰大学的教育学，然后我们的建筑艺术设计都是在英国当地非常有名的专业。包括每年的话就是早早的就可以就申请满了，所以呢如果想申请的学生可以提早着手申请。那比如说教育学里面我们有这个早教，早教的话呢是近些年来在我们这个市场上比较有需求的一个专业了， 因为像 在本科阶段，对， 因为像我们比如说国内很多这种 尤其是放开二胎之后， 对 幼儿园的这个需求啊， 对， 尤其家长重视早教了，越来越重视了。像我们英国的这个早教，在全球来说应该也都是很先进的一些。 对，没错。 嗯、 所以我们是本科的话有早教这个专业、嗯，同学如果想申请的话呢，那他在高中毕业之后，他就可以申请了。尤其是他在高三的均分。高三的他这个成绩均分85分以上就可以直接入读我们的大一、 哦、 就不需要再读专读预科了这样的、 哦、 嗯，因为通常英国的话他是这样，我们国内的高中毕业之后呢需要读一年预科才可以衔接英国的大一的这样的、 嗯、 但是我们如果高三的成绩85分以上、 嗯、 我们就可以直接读大一了、 嗯、 然后同样也可以是开放给我们的这种其他的专业。然后除此之外，除了我们这个教育早教，我们还有建筑学。建筑学在当地非常有名，这几个专业都是英国排前十几名的专业。 哦， 建 筑， 对， 建 筑 早教， 对，早教。除了除此之外还有艺术设计。 嗯， 但艺术设计呢需要学生提供作品了。 嗯嗯，就是绘画作品或者是、 嗯、对对，其实我们的艺术设计的专业其实很多的、嗯、包括我们的我们中国同学申的比较多的室内设计这样的，然后平面设计， 嗯 嗯，很多，这是相就是比较热门的课程这样的。 嗯， 政府它最新2018年有一个教学卓越框架叫 TEF、 嗯、 这个其实它是评估这个英国高校的一个教学水平啊这样的一个官方的一个指标的、 嗯、 那我们新英格兰大学呢在这个英国政府的2018年教学卓越框架中获得的是金奖的一个评级，它分金银铜、 哦、 还有另外一个英国呢也比较推崇的一个是学生满意度。之前的这种呢真正是我们听我们学生的声音的话呢，其实英国叫 NSS 这个学生满意度、 嗯、 那新英格兰大学呢我们是在全英的话是前十的，我们其实是第七位的，学生对我们的一个满意度其实就包括、哦、硬件设施，然后包括这个师生的配比、 嗯、 然后给学生提供哪些服务、 嗯、 然后包括就业服务这些的，所以我们它也是按照一些专业来评的，所以我们在建筑啊英语环境然后等16个这种学科里面都是达到了100%的。 哦、 嗯、 其实我觉得 100%的满意度， 学生的评价可能是 最重要的， 对，最重要的。 其实我们也很希望和中国的大学有进一步的合作、 嗯嗯、 目前的话我们比较合作的学校有人民大学，然后北京外国语大学，我们也期待呢就是和我们更多的大学有一个合作，比如说我们的学生的一个互换，我们教师的一个培训，这些、 嗯嗯、 包括我们的课程的一个合作我们都很欢迎。 嗯， 嗯，就是 交换 学 生，对， 然后这个老师之间的互动， 对对， 还有 课 程上 的 一些 交 流，交 流课程的互动、 嗯、有这个感兴趣的学校哈， 对，也可以联系我们， 也可以联系我们， 对， 做进一步的这个合作。我觉得对于 对 不管是对于我们学校来讲还是对于国内的其他大学来说， 对， 真的是互惠共赢的一个， 对，没错，是一个双赢的，这是我们的教育上的一个交流。 嗯， 嗯，我想随着咱们这种包括咱们学校在中国的这个知名度和大家对我们学校的了解越来越多， 对、 嗯、这方面的合作 肯定会越来越多的， 对，越来越多， 我们也非常欢迎这方面的合作。 对，对于、嗯、我们中国和英国我们两方面的学校都是一个好， 对， 对， 没错， 很好的一个平台， 没错，对， 嗯，好，刚才我们这个介绍可能对于西英格兰大学这个英国的第六大的一个学校， 综合性的一个大学、 嗯、对对 对， 对，整体上应该是对于我们特别要关注的一些点哈，给到了大家。如果大家还有意向来申请大学，或者是说找我们学校进行合作的话， 对对，可以联系中国办公室。 联系我们的西英格兰大学的中国办公室。 对，中国办公室、 嗯、可以找到新月。 对，可以找到我。对， 嗯、好，新月，你的联系方式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啊。 哦、好的，好的， 嗯、 我可以留下我的微信吧。我的微信的话呢、 嗯、 是西英格兰大学的缩写、 嗯、 UWEBR。就是我的名字、 嗯、 Brenda B R E N D A、 嗯、 对， 您再说一遍 是UWE、 嗯、 B R E N D A、 嗯、 这是我的微信， 微信号， 对，这是我的微信号， 嗯嗯， 大家可以加我，可以留一下我的手机号、 嗯、 这样的话可以直接联系到我本人、 嗯、 我的手机号是150 1067 1288、 嗯嗯嗯，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Coming to you daily from the heart of Beijing. We are FM Lifestyle. Keeping our finger on the pulse of everything creative that is happening in China's greatest metropolis and beyond. Painting, filming, cooking, building, flying in the sky, or diving in the ocean. The most interesting people in the city are all going to be our guests. Tune in daily to FM Lifestyle. 一定非常熟悉这首歌《北京北京》，这是来自汪峰的一首深受大家喜欢的歌。欢迎来到这一期的月生活，我是 Chloe。 Hey guys, I'm Gail and welcome to this edition. I love this song. I'm so happy you choose to start today's show with this song. 那对，那为什么选择这首歌呢？因为今天我们要聊的一个话题呢和北京息息相关。其实可能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的朋友现在呢此时此刻就居住生活在北京。那北京这座城市呢与我们来说呢真的是有太多的牵连，千丝万缕的联系。那北京呢也是孕育了我们的一个城市，同时呢我们也是见证了它的过去现在还要见证它的未来。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北京城市的发展变化。其实说到城市哈，有一个作家他可能对于北京的了解呢是最深厚的，那就是老舍。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他。 Yes, right, and he had a lot of storiesThat are very old Beijing style. 所以不管是中国学生或者来中国学习的留学生，也会至少两三次遇到他写的 作品。对，比如说《四世同堂》啊，《茶馆》啊，《骆驼祥子》等等。因为老舍呢，他本人就是在北京出生成长，所以呢，他倾其毕生的精力和满腹的才华去书写北京，反思北京。因此呢，大家可以看到老舍笔下的这个文学作品哈，都是关于北京的城、北京的人，为北京也增添了无穷的文化魅力。那今年十月份的时候呢，北京阅读季发布了秋览城这样一个主题，希望人们呢通过镜头，通过文本阅读来了解北京，在这样的一种行走和阅读的过程里头发现大美北京。那在一次秋览城的活动中呢，我们认识了北京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副教授王冰冰。他六月份的时候呢出版了一本新书，叫做《变迁：北京城的远去与再生》。今天呢我们就把冰冰请到了直播间来和我们聊聊他的这本书，同时聊聊他对于北京城的感情和观察。你好冰冰。 你好之家。我是王冰冰，我来自北京工业大学。非常感谢今天两位主持人对我的邀请，那么也很开心能够在这里面跟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下我对北京城的一些了解。 嗯，我先问一下冰冰哈，我知道你不是北京土生土长的老北京人，你来北京多少年？ 我是从2000年这个毕业以后就来这个北京工作的，那么这么算起来哈，就是在这儿工作和生活了也是整整的18年了。 嗯 ，Gail 呢？ 快16年了。 OK， 好的，我是98年来到北京的，那到现在呢已经是20年了。 哇！ 所以我们三个外乡人其实到北京的年头已经很长了。我记得我曾经做过一个梦，梦里头不知道为什么我要离开北京。然后等梦醒时分的时候， 哭起来了 、我发现枕头都湿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好像我们日常生活中总在抱怨啊，有的时候抱怨天气，有的时候抱怨交通，有的时候抱怨这个城市人口的增长等等等等。我们发现这个城市好像变得慢慢的越来越不像我们记忆中或者是我们听说中的这样的北京。 所以我觉得我对北京有两个就是已经发现过的看法。北京是一个必修 让你对他形成一种感情， 嗯， 要么是特别不喜欢，要么是非常喜欢，离不开的。可是你不能一点感情对这个地方一点印象都没有给你留下，这是不可能的。 而且是一种强烈的感情。 对对，是非常强烈的感情。第二是不管来北京说十年、十五年，有的是两三年，所有的人都觉得他自己付出了一部分的变化。所以有的人他可能在这儿在三年或者四年的时候，哎，北京的变化这么大， 嗯， 其实对我们来说更大，因为十五年二十年，可是不管你在北京待多长时间，它一直在改变。 嗯，是。那冰冰，你是在大学里头教书，同时呢你也是一名建筑师，你的这本书最开始写作的初衷是什么？ 说起这本书的写作初衷呢，实际上也是源于我对这座城市我生活的地方的一种感情。因为我是这个建筑学专业的嘛，就是我的无论是设计的对象，还是我研究的对象，还是我教给学生的一些知识，都要围绕着建筑。那么我们也知道，我来的时候是2000年哈，从那个年代开始，其实北京的整个城市建筑发展是非常飞速的。那么在这个整个的变化中，就跟刚才主持人讲到了哈，跟我们记忆中的这个老的北京是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那么我作为一个业内的人士，那么对这种的变化的感触呢，就更深。那么也正好是因为我有这种研究的需求，我恰好就选择了这样作为我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关注的这个一个课题吧。 嗯，那这本书《变迁：北京城的远去与再生》是从北京的城市建筑道路的发展和变迁入手，给我们讲述了老北京变成新北京，旧城变成新城的这样的一个跃进的历程哈。您研究的这个时间维度是多少年？ 如果说整个的跨度其实是从这个我们这个古代建筑城市的形成开始，一直到近现代，一直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所处的这个时代哈。但是实际上我可能更加关注的是古代的这个是作为一个背景，那么实际上我更关注的是近现代以来我们整个城市和建筑的发展。大约就是如果非要这么讲的话，可能就是从1840年以后，它整个的变化是非常大的。因为在整个1840年古代之前是呈现了一种比较稳定的状态。 1840年到现在，这一段时间里头城市的发展变化能不能够隶属出或者是清晰的划分出几个阶段？ 可能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对于历史的划分哈，可能比如文学界也好，或者是一个史学界，或者我们建筑学界，其实这个划分的依据没有一个特别严格的界定。那么可能在我们整个这个搞建筑的人来说，一般我们会把这个近现代，然后这个以至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就作为当代。实际上在整个这个时代的变迁中，我们建筑是基本上是有一个比较阶段性的比较明显的特征的。 是什么呢？ 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在稳定的古代期间哈，我们整个建筑是中国传统的建筑体系，是木构架体系，它是非常清晰的一个一元的这样一个主导。那么自从1840年以后，我们这个西方文化这个来了之后，整个西方的建筑体系， 就像我们现在看那个北京方中间的那个1936年的， 对，那个比如前门的一些建筑就是受西洋楼建筑的风格，那么可能影响到了整个前门这个前面大街的门面房的一些变化。 因为我们叫它 Legation Quarter， 因为当时所有进入中国的一些外籍的，你不能叫他们大使馆，因为当时他们 对东交民巷一片就是当时的使馆区。 对， 那么那些建筑实际上就是整个是北京当时的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西方建筑的模式，那么就进来了。 嗯， 那么在整个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当时也有文化自觉的一种抵抗。那么我们当时最后采用的是一种折中，就是你西式的建筑很多在教堂里，它前面会放两个坡屋檐的门楼。那么我们做中式的建筑的时候，不免要使用当时西方更现代的一些结构技术。 对， 比如我们木构架就变了。 北京跟上海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因为上海首先那个西方式的建筑比北京还早。 对， 而且在上海是上海人或者上海的 community 是欢迎他来。 对， 在北京是没有太大受欢迎，所以他有点强迫的感觉，因为当时是 比如说清代是不太接受或者不太欢迎这些外来的外国人，也不太欢迎他们对北京带来的一些变化。 对，就是因为北京可能是这个地位和上海是不一样的哈，因为毕竟它是自始至终我们北京的文化中心是没有改变的，那么所以可能对我们自己在建筑文化这方面的一种坚持，就导致两种文化的冲突可能比刚才您讲的上海可能显露的更激烈一些。 那到了现代呢？ 对，就是发展到了现代哈，就是刚建国的时候，那么我们因为整个新中国的成立，我们是非常希望我们民族文化的一种展示，所以说在那个曾经有这个北京那个年代的十大建筑，我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 Ten, 十年十个大建筑， 对对对，就是献给这个建国十周年的一些献礼。那么那个时候我们 说人民大会堂啊， 对对对，就是像长安街上很多那个 国博呀， 对对对，这些建筑就是一个献礼工程。那么它为了显示我们民族文化呢，很多是用一些从形态上大屋顶啊这样比较典型的这个建筑的这个传统建筑的一些形态特征来告诉别人我们民族文化是什么样子的。那么这是一个时期，但是后来我们也知道就是经济发展这个会有一个低谷，那么这个时候就我们说不要强调形态，因为太浪费钱。 对， 再之后我们可能有一段这个时期是比较停滞发展的，再之后一个就是改革开放以后了。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就一下子打开了这个视野之后，那么现代主义的建筑就一下子兴起了。因为它很从经济性上很好， 当时有我们马路对面的Civic Building, 78年算是长安街上第一个高楼。 对对对，就是我们长安街其实是整个这个我们北京建筑发展的一个缩影，在各个时期上的房子可能 建筑博物馆 就是个建筑博物馆。对，如果有兴趣的就是按照这个时代就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一些变化。那么方盒子之后呢，我们又是我们发现不行，我们北京的特色就渐渐的变少。那么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我们又开始考虑怎么样把我们这个北京的风貌给它展现出来。所以在那个期间呢，就又出现了一批就是屋顶上加小亭子啊，加小坡檐的这种从形态上来试图， 北京西站， 对，比如说北京西客站是特别典型的。但是后来呢，我随着我们整个建筑文化思想的一些这个深入学习，那么我们发现从仅仅从形态上表现我们这个传统的文化，其实它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或者非常 高明 高层次的一个处理办法。那所以说自从2000年以后，也就是说近20年以来，实际上我们在试图着通过一些从文化内涵上表现我们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些很多的建筑处理的办法来做。 比如说呢？ 比如说这个可能在阅读机上我也谈过哈，比如说像我们故宫博物院里面的冰窖，这个小的 information 的一个就是小餐馆，包括它一小咖啡厅。 对。 实际上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就是它在非常传统的一个紫禁城的建筑群中， 把一个国外的一个品牌也进来的。 它做了一个很现代的，用现代的材料，用现代的建筑语言构筑了一个非常， 这是现代，可是更早一些是有让大家很不满意的，是有国外的一个品牌在 对，但是现在好像是在改变了。 对，现在是中国品牌做一些非常现代化的中国式的一个东西。 对对对，而且它的空间体验特别好，就是它一些空间的转折启程能够让你体会到中国建筑的那种审美意境。所以说实际上我们整个是这样一个发展的变化的过程， 非常清晰的一个脉络的一个分析哈。刚刚其实你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其实有很多这个文化的交融，甚至有的时候是一种冲突。我注意到你在这本书里头啊，也提到了一个就是变迁中的北京城和这个地球叫地球地域冲突，这个概念是一个什么意思？也就是我们全球化的发展和这个地域特色保留之间是不是存在一定的矛盾？ 对对，这也是我这本书中就是写作的一个背景。那么就是说我们说梳理一下，说北京为什么整个建筑发展那么出现了现在这样一个整个来来回回变化的过程。无论是从形态上看哈，我们很明显的看到这么一种两种文化的冲击，实际上这个就是整个一个在时代发展，也就是现在我们讲全球化进程中，那么我们每个地方要保有自己特色，他们俩之间的一种 交织。实际上我们说矛盾呢，可能是我们只看到了他们之间那种冲突，实际上二者之间除了矛盾也有一些交融所在。比如说我们说全球化进程它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随着我们现在信息化时代啊，我们就是从资讯从建筑的一些材料的使用，从技术的发展，实际上我们在全球很多地方我们都会发现它都已经一样了。这就是实际上是全球化整个发展带来的一个结果。那么所谓的地域化呢，就是就像每个人要有自己的个性一样，那么我们作为北京这么有历史悠久的一个城市，它如果说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变成了只是一个世界性大都市，它没有我们自己的特色，那么实际上失去了地域化的一个城市是没有魅力的。 对 对，所以说这样的话，在这样时代在发展，可是我们传统的这个根基我们也要延续，这两种力量实际上就是他们两个一种冲突和矛盾。 嗯，其实这也就是说到一个，就是北京城就像你的书名预示的一样，远去和再生。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啊，很多东西都失去了，北京城已经是在远去了，渐行渐远。但是同时你也提到了另一个概念，就是再生。 所以就跟着 Chloe 刚才说的，我想问一个问题，因为你刚才提到的不仅是，因为这本书它不仅是一个时间记录，比如说什么时候改了什么东西，或者什么时候改变什么，你也刚才提到好多感情在里边，比如说当时有一段时间我们希望更西方化，或者有的是突然停了下来，说我们再回到中式的一些建筑，然后又觉得这个不太合适，然后再找另外一个方向。所以你在写这本书，我估计你也去跟好多人交流。 是的是的， 不一定是建筑师。 对， 你当时怎么去了解就是人对这个变化的感觉？ 实际上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的主要的研究对象确实也是建筑，但是确实建筑实际上是离不开人的感受。那么这里面夹杂着我自己的感受，也有很多在我日常生活中跟同行啊，或者跟同事、学生啊、朋友们，各行各业的人的感受，实际上无形中会影响到我的观点。 有没有一两个例子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您是指 就是和朋友啊，或者是和刚才你提到那些人交流的这个过程里头，他们的一些观点？ 就是比如说这个，我们因为我平常接触的很多是我这个建筑业内的圈子的人啊，可能相比之下，我们的这个看法会比较就是单一专业化一些。但是比如说哈，我在朋友圈中发表了一些相关建筑相关有的朋友就会留言，他说如果这个北京的那些过去的文物都留下来就好了。还有比如说在我这本书的一些出版社老师帮我推广的过程中，有些人就会留言说，我真怀念当时的那个北京城，原封不动的留下来就好了。但是说在这种时候呢，实际上我的感受是很多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把这个城市和建筑它不能跟文物一样，是一个做一个原封 不 动的留存。对，我们不能说是作为一个瓷器，说我们把它在适当的湿度温度下面展示给大家就行了。我们建筑也好，城市也好，它是一个活的东西，它是个有机的。 可是这也是一种矛盾，因为北京不是全世界唯一的古老的城市，有好多甚至连欧洲的大都市 Paris London、他们也有一部分虽然没有北京那么老，可是也是一个古代的一个部分。 对， 然后所有的城市都面对着这样的矛盾， 对， 或者这样的公共对话。说我们到底保留多少，或者怎么保留， 对， 或者到底出多少钱去保留，或者谁来负责这个保留的工作。那在北京你觉得这个保留的那个工作现在做的怎么样，以前做的怎么样？ 是这样啊，其实我们北京整个如果说最有价值的应该是城市的整体性。就是说这个可能是我们业界已经这个达成了一致的看法了。就比如最早的时候我们说保护某一个建筑，比如说天宁寺塔，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哈，在西便门附近，这个塔本身是保护下来了，但是它周围是做了很多那种比较破旧的住宅楼，同时还有一个比它要高很多的烟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保护一个单体建筑是没有意义的，说我们只会变成了一个大家 在非常不同的语境下，我们看一个过去的一个东西，是这比较可笑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实际上对我们整个北京城的保护，我们一直强调不是保护个体，我们是要保护整体的城市结构。那么因为北京旧城跟相比很多世界上古老的城市，它是非常大的，那么在这种保护下，它就面临着非常大的难题。我们很难把它说人都赶走，因为人毕竟是整个新的生活方式，还要继续在这个城市里生活下去。所以从整体性保护，这是我们肯定是这是一个发展思路。那么其实在过去中肯定是有了一些走过一些弯路，比如刚建国之后，我们需要大量的建一些小的工厂， 对， 路要拓宽，因为我们现在新的生活方式已经不是原来那么慢生活了，我们就是开车了。 对， 这个发展我们是不能避免的，但是怎么解决，就当时面这个解决的办法相对的就是比较简单和粗暴一些，比如说直接把路拓宽了，把几个街区给它合并了，然后我们建个大楼。那么这样同时我们刚才讲的从平面上，就从二维平面上我们有了一些结构机理的破坏，那么同时在高度上，我们原来的北京城是主次分非常分明的一个高度秩序。我们知道除了中轴线一些重要的建筑物，像这个 天安门 啊，然后钟鼓楼啊，然后还像这个其他重要的一些像白塔呀，这样非常重要的一些宗教的建筑和它在一起，构成了我们整个以低矮平缓的民居作为基调，然后有几个重要的建筑突出，这种景象大家可以想象是非常美的。那么后来随着整个这个旧城内一些大体量的建筑的出现，它整个高度就变得杂乱无章了。所以整个在这个过程中是我们是走过弯路的，但是就是近二三十年，至少是三十年之前，我们从规划方面就开始有各种限高啊，有整个叫片区的保护规划呀，所以说在这方面我们是在努力的。 我觉得听你说这个北京城哈，就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理性，特别清晰，把整个北京城的一个发展脉络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梳理。那在这本书里头，变迁北京城的远去与再生里头哈，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希望带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思考？ 我的这本书里呢，其实更多的关注点还是在于一个新建筑是将要怎么发展的问题。刚才我们讲到了哈，我们在尤其是近现代以来，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这种文化乡愁，我们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当我们在发展到了一定高度的时候，我们就要寻找我们自己的根在哪里。但是我们过去很多时候是这个停留在一个形态上面，就是这是一个表象，就我们对于传统文化在建筑上的表达方式问题，我们现在就是更倾向于内涵的表达。所以说我这本书里可能通过很多实例是试图让大家了解对于我们专业的人呢，我们是在探讨有什么样的策略能够做到这样的内涵性的表达。那么对于一些只是喜欢北京城像我们这样的这个生活在里面的人来说呢，就是希望这本书能够带着大家来了解和理解我们所处的城市和建筑。 That's exactly what I think this book is doing. It's not only for professionals, it's for everyone who likes the city. 是的，所以我更赞同你说的，我们去寻找根，我们去寻找更深的这个文化的内涵。所以如果大家对这座城市有很多的疑问，有很多的感情，也要去寻找很多答案的话，可以关注王冰冰这本书《变迁：北京城的远去与再生》。好，谢谢冰冰做客我们的节目。 好，谢谢。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Goodbye,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See you next time. 我在这里祈祷，我在这里迷惘，我在这里寻找，在这里失去。北京，北京。找着，追逐着，眼泪